练心术。萨克拉琴弦呢一只字咧，其实系出自于心理学大师荣格。简单嚟讲，人嘅成长就好似古代嘅炼金术士一样，要将身心灵唔同范畴去提炼，先至可以成为最真实、最美丽嘅自己。喺呢个节目入边，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社会学、身心灵唔同范畴嘅专业理论同埋科学实证，同大家一起成长、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是安静，诚斋练心术。逢星期日12点到下午1点半，到时见。 好啊，嗱，头先咧就讲紧咧呢个。西環同中環行埋啦，曖曖昧昧咁樣啦，一齊努力。咁啊，林鄭今日咧就我諗咧就以正視聽，我諗翻去俾老公炸型啦，家你同阿志文有咩關係啊？咁樣成日都行埋一齊做嘢咁樣，咁所以佢就出嚟講咧就係話就唔存在西環治港呢個問題。咁咧就立法會拉票，因為之前阿范太有講過啊嘛，就係話靠西環喺立法會拉票嘛。咁所以咧，就佢亦都希望澄清咧，就係話咧，立法會拉票啊等等幾艱辛嘅咧，都係由特區政府呢邊去做嘅咁樣。咁咧，佢話主要中聯辦係大家事務性合作，係事務性合作。 哦， 咁咧就包括咩咧？就係、是、其中一樣叫做跑步位。咁大家又叫到呢啲共產八股文就唔知佢講乜。跑步位意思咩咧？就係、是、好多同中港關係有關嘅嘢咧。就是要攞政策啊！攞政策就是要同国务院下边嘅一啲部唔同嘅部啊，譬如商务部，譬如 CIPA 嗰啲，就是商务部啦咁。咁部委委系咩呢？就是嗰啲嘅，譬如法改委啦，即系嗰啲嘅重要嘅 committee 啊。咁就法改委就系话大好多嘅重要嘅政策改动咧，都系要法改委批。譬如深港通、中港通呢啲咁嘅嘢，即系股市互通啊呢啲咁嘅嘢。北水南調啊咁啊，咁佢就咧出嚟講啦，嗱，我哋合作就只係做呢啲嘢啫，大家唔好誤會。表面聽落去又係好似冠冕堂皇咁樣，你哋多心啫，我哋冇嘢搞嘅咁啊。嗱，但實際上如果你知道個內情咧，你就即係講大話又係，即係呢啲叫做永遠空咗你先，講出嚟好似好權威咁，然後等你哋班友咧就信佢。我所理解咧，嗱，即係我唔知呢十年有咩改變，起碼我喺政府嘅年代咧。跑步位的工作呢实际上是港澳办的工作的。你知道那个港澳办和中联办的分别是什么呢？很多听众都未必知道。港澳办就是国务院下面就是一个官僚部门，就是负责什么呢？就是负责将这个香港主要是澳门和香港的事务呢，就是呢协助呢和上面国务院其他的部门之间的一个协调。包括什么呢？就是譬如定期的述职啊，上京访问啊，咪頭先所講啦，上京嗰陣時見商務部啊，見法改委呢啲工作咧，其實係港澳辦安排嘅。對我一路嘅了解，從來我冇聽過係中聯辦安排。所以林鄭今日講話中聯辦協助跑步位咧，我就唔知道，可能我勾咗啦，真係。係佢上場之後改變咗定係咩啦？其實我都好想問下張曉明出嚟澄清下。咁如果係咁，港澳辦就冇嘢做噶咯，即係。係咪可以取消得咧？如果係咁，你要記住。中聯辦是不屬於港澳，不屬於國務院的組織嚟嘅，佢係黨組織部的組織嚟嘅。佢喺香港負責，其實嗰五大工作都是假，最主要是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包括咩咧？選舉、選舉協調、派出咩候選人、扶植建制派的組織、打政治戰，點樣去對付佔中？點樣去指揮不同的派系、不同的建制派的系統，包括統戰部、包括僑務部、包括傳媒等等，然後咧去。即系处理嗰啲政治任务，我理解呢个就系中联办嘅工作。 嗱，所以嗰五点系冠冕堂皇嘅嘢嚟。 系，嗰啲系假嘅，其实。冠冕堂皇，因为佢最重要系第五点啊。第五点就系话，上述嗰四点以外都关佢事噶嘛。 承办中央人民政府交办嘅其他事 项，呢个先系最重要啊。 唔系，永远都系噶。中国嗰啲嘢咧，一定有一点咧， 最后尾包罗万有嘅。 啊， 咁啊，即系最后尾嗰点咯。咁但系我哋嘅理解，譬如之前我哋讲林武啊等等呢啲咧，佢又唔讲。中聯辦介入選舉唔係淨係立法會拉票啊， 各 係各級層面 嘅選 區議會咧、地區組織咧，同埋呢個選舉協調咧。喂，你問謝偉俊、梁美芬啦，敢唔敢講大話啦？ 啊， 中聯辦有冇份幫我哋去拉票去組織選舉？ 啊，呢、這個完全係違反22條。 呢個 common sense 香港係人都知啦，係嘛？ 啊， 你諗下上屆整退勸退啊，周永勤 係啊， 係嘛？即係喊曬一個周永勤之後講嗰條友啊。 咁呢个系咪香港内部事务咧？啊，即系呢个选举啊，系咪香港内部事务咧？中联办咁样去喺各级议会当中吓、插手插脚拉票呢啲，究竟有冇违反二十二条啊？基本法 仲有而家系人都知啦，喺地区组织里边，根本上啊，政府嘅政务专员啊，嗰啲个叫 district officer， 即系地方嘅行政专员啊。根本上冇曬地位嘅，而家全部都係由中聯辦、九龍辦、新界辦、港島辦嗰啲嘅副主任咧，已經係做主禮嘉賓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咁啊，香港政府就已經係玩完啦，而家已經係好多人話以前叫港英政府，港英政府，其實而家我哋應該證明，其實係叫港，唔係係共港政府，唔係港共政府啊。港英政府都係以港為先，英為次，而家係以共為先，港為次，其實應該叫共港政府。 所以我想咁讲啦，其实呢即係西环嗰、那个即係干涉香港内部事务呢，呢、這个已经系一段好长嘅日子啦，我自己觉得。不过呢就以前呢都唔会好似黄志文 咁明目张胆，系 咁样就话行，我哋中环西环行埋 一 齐， 系啊， 即係以前又冇嘅，而家专登系咁讲，专登咁讲呢，其实又系啦，将嗰个嘅所谓嘅以前呢台底嘅嘢就摆上台面，咁你奈我咩何呢？我系明目张胆违反二十二条噶啦，基本法。咁你落咩学咧？咁呢两件乜又 系啊？露蟹啊！ 嗱，而且咧唔使我哋讲噶，你仲有啊？呢个嘅大公报究竟点样诠释行埋论咧？嗱，呢个好紧要啦，即系一个左报去诠释呢件事，系咪好似阿林郑娥所讲嘅咁咧？绝对唔系。嗱，我哋睇下读一段啦。佢话实际上黄志文主任嘅一番话，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代表中央政府的中联办与特区政府之间的合作，是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生动体现。嗱，咩有机结合？ 呢啲唔使啦，废话嚟嘅啲。 废话，佢之后咧，全部讲十九大，引用十九大报告嗰个全面管治权。 全面管治权即系我揸旗。 系啊， 讲 即系其实今次嘅行埋论咧，人根据大公报咧，其实重复你试下用大数据咧闹下咧，最多嘅词汇出现咧就系全面管治权。 嗱，呢个就比曹二宝当年两支管治队伍啊大跃进嚟嘅系，当时系两支管治队伍 啊， 即系话香港政府一条，我中联办一条，两支管治队伍冇话边个主边个次， 嗯， 但系行埋论就唔系啦，好清楚。全面管治权是共产党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而家转咗， 而落实和执行呢个全面管治权的就是中联办。 嗯， 所以他话咩跑步位，我一听到已经作呕，你明唔明啊？摆明就是欺瞒香港人。跑步位的工作根本亦都唔系中联办做。而家即系话香港的内部事务是由中联办揸旗啊嘛。 嗯， 这个先就行埋轮啊嘛。 嗱， 我真系信大公报嘅呢啲嘢，你问我， 嗯， 系咪先？点解唔信啫？系、 嗯、 嘛？佢讲到诠释十九大精神呢啲嘢，唔敢老作啩？我谂佢、 即系佢而家呢一个成个行埋论系用十九大精神嚟去诠释 嘅。贯彻嘅系啊，唔系话我哋因为佢用行埋呢两个字口语，其实佢系通单成件事啊。而家林郑系 嗱，有人咁诠释，我就唔知阿细良你点睇啦。我就咧就觉得咧，有啲人话而家系中环与西环角力咧，我就真系唔系咁睇。 冇角力 嘅 噃， 我觉得咧就已经真系行埋啦。嗱。即系话咧，有啲人话啊，林郑月娥出企翻出嚟又讲，好似咧，即系话黄志文咧，即系嗰个讲法咧，其实就唔啱嘅。我哋香港政府都系仍然系香港政府管治嘅。我觉得你如果真系睇翻佢哋两个喺上面嘅 flirting， 阿志文又点呢啲咁嘅官，月娥又点呢啲咁嘅官方用语咧？佢哋，我觉得佢两个已经系行埋，真系行埋一齐。 其实就好简单啦，我觉得 真系行埋一齐。 现实上就已经行埋咗噶啦。究竟行埋咗之后系采取咩姿态咧？咩姿势咧？我哋就亦都唔需要讨论啦。其实边个喺上，边个喺下呢啲嘢，亦都无谓深究。只不过咧，林郑月娥今次出嚟咧，亦都系再一次误导香港人。 嗯， 你问我佢有冇吉屎去挡住共产党嘅全面管治权啊？我唔好讲话佢讲啲乜嘢，你睇佢上任之后到而家做啲乜嘢？ 嗯， 做啲乜嘢？ 嗯。 是不是你说以前那些叫做 DQ 东西是上一手流下来的，不关我事。 嗯。 好了，跟着十三加三又不关我事。 嗯。 就是这个袁国强的事。好了，修改议事规则不是上一手了吧。 嗯。 是不是 嗯。 后面 是他是肯定是他的。 总其成在这里指挥的，他自己表面上是 keep 一个 arms length， 实际上他就是叫官员不要提法 配合嘛，全面配合， 是全面配合去阉割这个立法会。 咁你话唔关你事，系咪先？好啦，跟住佢成日都攞出嚟讲嘅就系嗱，三一一补选，我冇合并选举啊，咁样呢个系冯华嘅决定，除非你落去咬佢嘅手嘅啫，你落去咬佢手要合并选举，我觉得佢亦都做得太过 obvious， 佢亦都要维持翻自己嘅高民望，如果唔系佢好清楚知道佢个将会步上呢个六八九嘅后尘，所以喺呢啲小位里边咧，佢咪表面上可以做到有呢个自主性咯。獨立自主咯， 有限度開放公民廣場咁嗰啲， 有限度假開放其實都要申請。我話俾你聽 ，DQ 姚松炎，我亦都係咁睇嘅，做勢放風，作個勢出嚟，好似 DQ 佢咁樣，然後跟住唔做，大家就哦，俾啲掌聲，林鄭又捍衞咗香港自治啦。嗱，你唔好俾我批中，我自己估計就係咁啦。如果共產黨真係要喐佢嘅，唔係咁樣做嘢嘅。嗰啲措辭唔會係咁嘅，其實。仲要系卜一声就出嚟嘅，卜一声就出嚟嘅啦，根本系。所以呢个亦都系当日三一一补选扯猫尾，建制派就话我哋上咗去开会。 你谂下，DQ 二、DQ 四，边有咁多呢啲咁嘅放 冇噶，唔需要噶，卜一声一嘢就嚟噶啦，亮剑啊嘛，一剑就吉埋佢噶啦。咁所以我就话咧，大家遇到呢个对手啊，就真系唔系我哋想象中咧，好似六八九冯伟光、邵善波呢啲，即系。屈福特咁嘅水平嚟嘅，其实系今次遇到嘅，起码都系呢个利物浦、曼联呢种咁嘅，即系咁嘅级数。咁所以咧，就亦都好希望咧，真系最后尾都要讲翻嘅。其实大家唔好再陷入即系头先韩连山一开始我哋所讲嗰种嘅 mentality 嗰度。呢啲就系对成个大局系冇好处嘅。其实我觉得，就算 even 我唔中意冯检基参选都好啦，喺初选之后咧，我觉得亦都要。即系收起对呢个冯检基嘅批评，即系呢个我相信好多人对于佢喺上次新界西，即系嗰个造成嗰个影响系好不满嘅。好多人话我点样 defend 民主党？大家都知道喺范国威参选里边，民主党嘅人系攻击我，但系我都冇话因为私怨毛而将以前好多嘅即系旧事咧，其实系已经过去咗嘅嘢，就死抡住喺个口嗰度。我觉得呢啲咁样嘅即系八公嘅做法咧。即系好 bad taste 嘅， 我觉得旧事真系唔好攞嚟讲啊，除非嗰啲真 系好核突咯，我觉得 系啦。如果嗰啲特别系一啲基本上都冇乜对现况冇乜价值意义嘅嘢，讲嚟做乜鬼啊？ 嗱，即系新媒体年代就永远都系充斥住一啲中意睇戏喺度，即系食花生嘅人。咁就花生系咪真系可以当饭食咧？咁样咁，我觉得去到某一啲关头。是不是都是要收起这种这样的心态呢？ 那我当然我就不会将这样呢就 apply 到所有的网民身上，不是的。我只是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政团人士，你是一个参政者，你是一个时事评论员，你是一个即是譬如举例，你都是即是你不是一个一般的普通网民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是需在策略上是需要有时有些抑制的，抑制自己的一些，你会想想我这样讲其实对个大局，我哋成日讲大局有冇害处咧咁样。咁当然如果你从个原则嚟讲啦，民主如果你讲民主嗰个嘅对话咧，如果一嘢打佢，你讲嘅就废话啦，你就乜乜乜啦咁样。喂，咁样讲完嘅话咧，民主对话系冇可能发生嘅。即系所以如果就算你要批评一啲嘢，唔该你用一啲理据去支持你嘅批评。好啦，但另一样嘢，如果你再企高少少，譬如好似而家嚟紧我哋应付三一一嘅补选，有啲嘅批评嘅说话，其实系应该喺策略上面系抑制， 不必要嘅。其实我觉得 啊，抑制住自己。 我亦都好希望即系过去一路即系攻击范国威嘅民主党嘅人咧，亦都收敛咯。我觉得其实即系只系显示到嗰种嘅即系气量啊，即系个人个格局太细啊。其实，韩连山亦都一样，即系显示到个格局太细。其实。冇必要的，我觉得真的。当然很多节目里面的主持人他会聊这样聊那样。但是中不中伏都会看你自己的，我觉得。是不是你究竟是小事化大啊，定是 大事化小呢？就好取决于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更加长远的目标。原则在哪里。如果不是的话，当然网上一两句东西可以小事化大。是不是很容易的其实。但如果大事化小的也都即是两句就讲完，其实不需要再讨论。所以我就说有些人很热衷于讨论 Plan B， 有些人也都问我，很多听众问我 Plan B 怎么算，也都是我的态度。如果我们很热衷于讨论 Plan B， 对共产党来说我们 pass 了个什么 message？ 俾共产党，即系话你接受咗 DQ 啦， 嗯， 系嘛？如果你好热衷讨论 Plan B， 系咪冯检基或者甚至有人要求 Plan C 咁样嘅话， 我觉得我就赞成唔需要讨论，但系你 只有一个立场而家， 你自己点样准备呢一样嘢就系、是。你自己按游戏规则去做，但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唔需要讨论。 系啊，所以 唔、需要讨论啦。你应该就系、是，反而我哋喺节目一开头我讲就系话，我谂无论香港市民各个政团都要一定 voice 一个立场，不接受 DQ。 系呢个系即系我觉得而家呢个阶段里边不能够后退一步嘅嘢嚟嘅。呢个一个政治判断嚟嘅，真系唔系话。你想个节目多人听就撩大家出嚟喺度怼冯检基啊等等呢啲咁嘅嘢，系怼佢好容易嘅。其实我觉得我都想怼佢，但系问题就系你，如果你觉得而家呢度系要守住 DQ 呢一条线嘅话咧，就系、是、要一个好清晰嘅立场。 我觉得咧，其实从策略上面咧，你而家呢个时候仲继续批评阿冯检基咧，系对大局有害嘅。你唔好喺呢个时候咧，对任何我觉得曾经参与过初选嘅候选人咧。再去從事攻擊，在策略上是不智的，我自己覺得。 選完就完 了。 是啊，選完就完了。我覺得，即是亦都是，我相信很多支持今次初選的人呢，亦都是一些很善良和是真心支持泛民的人來的，即是這26000人，無論他投誰， 黑core的啦， 是啊，無論他投誰都好，其實他們是對整個泛民來說是最堅實的支持者來的。最重要就是不要令到他们失望，亦都不要令到他们气馁，反而就是说真的发生到的时候才去想。其实很简单，你没得想，其实有些事根本 是你那个应对是怎样。第二就是说，是不是如果没办法参选立法会之后怎样发挥他的影响力。其实这个 我觉得，如果他够胆 DQ 姚松元会成为下一波民主运动的领袖。 是啊，这个也都是即是压力越大反抗越大。大家看到由这个国务院白皮书公布开始 啊， 全面管治权是由2014年的6月来的。 嗯， 一路到2014年的这个928占中开始，一路到现在。你问我在这个长达这么即是起码都现在都三年的。 嗯， 即是差不多接近三年的时间里面。实际上是你见到好像没了几十万人上街。但仍然很多人的心是没有改变过的。 嗯， 其实这件事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妄自菲薄，好像觉得唉，我们不行了，我们就来死了，我们连自己初选支持的候选人都将会没办法参选了。这个就是你自己已经给了一个即自己自我矮化。其实 还有我觉得戏女的说话呢是无助大局的。我试过在出了一条片，我讲政治形势与策略呢，其实因为呢我想政治形势实在太多的可能性的变化，所以我们是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心，保持自己的心和保持那个公民社壮大公民社会这种的实际的工作，包括我们所谓风云的 计划啊、 战事啊，在 各级议会那里，或者如果用风云 战事计划呢，就是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啦，啊，即係嗰種類近係我哋喺個地區嗰度去做翻好個建立嗰個地區同埋建立嗰個公民地區嘅公民社會，所以咧呢啲嘢咧，其實我覺得香港人點解要咁快就發放太多氣餒嘅説話咧？其實根本完全唔需要嘅。 嗱，有啲人會潑啦，我覺得潑嘅亦都快啲，盡量即係唔好 engage。我覺得，即係包括即係韓連山火拼啊、林卓廷啊呢啲。即系当然，主持人会鼓励他哋爆泄啦，最好爆埋粗添啦，打埋胶添啦，咁啊有收视率啦咁啊。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双方都好，有啲嘢冷静咗落嚟谂一谂，系咪咁样喺公众面前去失分咧？咁啊，对边个好处咧？除咗去争取收视嘅人之外，对民主派各个派系有咩好处咧？大家一谂就知啊，其实根本系。咁所以我觉得系即系如果。你想想那条路仲好漫长，其实是即是你攞返个六个议席都攞唔返㗎，我觉得其实。姚松炎嗰个原本嘅功能组别议席司马文出选呢，风险高嘅，其实。因为上一次对手林文峰同谢伟全分票嘛，今次就会集中一个㗎啦，我估林文峰就唔会参选㗎啦。咁要諗计就係搵一件呢，就係即係泛民都要用返对家嘅策略。即係要搵一件呢政治上呢係模糊不清嘅。但是在界别里面呢就有专业的形象，但是暗地里的同情泛民，不知道有没有这些人， 出去反戒呢个谢伟全。 好， 真噶， 啱， 因为上一次咧，姚松炎攞嘅票咧，其实唔系占多数， 系 对加分嘅话，佢四成选票就赢到啦。 嗯， 咁今次司马文得唔得咧？我支持司马文参选啦，当然系。 嗯， 咁所以亦都系一个嘅，即系要谂啊！我觉得唔好净系将啲时间 sidetrack 咗去阿冯检基个问题嗰度。 嗯， 或者是 Plan B 问题，或者是韩连生的问题，那些过去的我觉得已经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港岛的选区， 嗯， 就是周庭的问题。我相信很多支持民主派的人都看得到周庭是不是一个很成熟，我觉得他相比岑浩辉、罗冠聪、even 黄之锋等等，他们几个呢其实是 above the average 的，我觉得。即系罗冠聪啊，我同佢做城市论坛咧，即系我嗰日做完城市论坛，我都话即系你讲得好好。个原因就系因为我谂翻，如果我系佢嗰个年纪咧，其实系傻过佢好多嘅。其实呢班人我哋唔可以用佢做 benchmark 嘅，其实佢哋系比佢哋嘅年纪咧系做得好好多，系过咗嗰条平均线嘅。其实咁去到周庭嗰阵时候，所以你一睇就好似佢低咗一格咁样。 嗯， 即系比起罗冠聪啊。即係比起阿黃之峰啊呢一代人，好似低咗一格咁啦。咁但係大家知道港島區咧對手陳家沛咧就眾星拱月，今日喺呢個公佈參選裏邊咧。咁、 嗯、 但係咧佢唔係冇弱點嘅，我覺得佢嘅弱點咧就係咧，我覺得佢同柯創盛同埋阿郭佩凡係差不多嘅，就係佢嘅英文水平。咁咧就今日咧就我都好客氣，但我都唔明點解揾唔到嗰段片喺度 loop 啊，就係佢會用英文。去讲佢对香港前途嘅睇法，觉得我哋丧失咗优势，因为挂住喺度争拗等等呢样嗰样。嗱，坦白讲，嗰段嘢嘅内容咧，其实就唔难用英文表达嘅。 嗯， 但系似乎佢就可能有啲字发音佢都攞唔到个发音啊，其实系。 佢系澳洲嘅 Monash 嘅 marketing 毕业，就据说就喺美国亦都工作咗七年。 嗯， 咁但系如果喺澳洲留学。四年在美国工作七年，有十年在海外的经验，而个英文水平是比郭佩凡仲差的话，那就真的我希望呢有没有一些单位主办用英文来搞论坛。 你搞 他不会来的嘛，我地顶你主持人不公道嘛，他觉得。即有冇一啲即系叫做扶轮社啊、狮子会啊嗰类咧中立性质嘅组织？不过就讲明今次系英文论坛 啊。 嗱，大家估下啦，究竟周庭嘅英文？ 哇，周庭 定系呢个陈家沛嘅英文？边个叻啲咧？咁样 我买周庭啦。 港岛区嘅选民咧，就白搭眼嘅，我觉得。我哋上次都讲过啦，中意人生胜利组，中意有学历、专业。嗱，陳家沛係贏噶，你相對阿周庭嚟講，佢係人生勝利組嘛。Monash 啦 ，marketing 啦 ，Monash 話曬都係喺 Times Magazine 有 ranking 排名80嘅學校，喺澳洲嚟講唔差嘅喎， 唔差， 係啊，好學校嚟噶。好啦，咁然後跟住就喺美國做嘅嘢添，係咪？跟住後邊眾星拱月咁樣加持，又黎棟國，又前朝官員，又呢個保安局長咁樣，擺出嚟嘅陣勢唔容易困嘅噃。佢我相信佢會走咩咧？专业形象不是打政治线， 嗯， 因为铁票就一定俾佢噶嘛， 嗯， 因为你见到今日 铁票一定， 曾玉成迟到都要扑到嚟，冇得唔嚟啦，即系证明。 啊， 但系如果佢嘅英文水平同谭耀宗一样咧，喺港岛选民嚟讲啊，作别论喎，真系。 喂，咁啊，大家帮手 loop 下嗰条片啦， 我搵唔到啊，真系嗰段片 loop 下嗰条片啦， 啊，有机会大家要 loop 下嗰段片喎，真系。 loop 下周庭啲日文啊，话依个人真系犀利啊，可以睇日剧学到日文， 自学日文 啊， 系啊， 佢唔系去读咩日文课程噶。 唔系嗱，讲真嘅，因为咧，NHK 喺香港嘅日本嘅同事咧，咁我认识嘅。 啊。 咁咧就好多時候咧就即係同我做訪問啊，咁樣我哋就有陣時食飯閒談開咧，咁都講起周庭，連日本嘅傳媒啊都話覺得好 amazing， 即係話 佢接受訪問添㗎， 佢係可以用日文去接受訪問，仲要係好流利，佢就話原來佢冇學過日文喎， 佢英文都 自學， 我都話佢日文同英文都好好嘅，佢英文咧都係曾經接受過訪問㗎。 嗱，所以我就话咧，大家要記住，我哋唔好用黃之峰個標準，嗰、那個其實黃之峰嗰類人啊。其实是一个即是有天分的人的。 嗯。 他你想想他未成年僆仔已经可以表现到这样，其实你都知道他是一个有天分的人。 嗯。 这些人呢就可遇而不可求。 嗯。 反而呢我觉得周庭这一类呢是当然对于以大家用人生胜利组的标准去衡量呢 佢唔係嗰啲麥明詩啊，甚至係呢啲陳家沛啊呢啲咁樣。但係人生勝利組就鄭若驊嘅噃。你留意一下，如果佢未做律政司之前，即係喺十一月裏邊，你遇到鄭若驊咧， 嗯， 你就會覺得佢係人生勝利組嘅代表人物嚟嘅喎，真係 犀利啦！ 喂，大佬，皇家工程學院畢業 ，charter 嘅工程師，跟住又係仲裁界嘅有世界級數嘅仲裁員，跟住又係清華大學嘅關於仲裁課程嘅教授， 嗯， 跟住就住獨立屋。是吗你仲有乜嘢你觉得又公职王 嗯 是吗交资会又做过呢个最低工时定标准工资唔记得咗啦跟住又做过城规跟住又做过建筑物上诉条例乜嘢都错过晒。咁你諗下呢个真係人生胜利组嚟㗎喎。 嗯 但係你又点知道原来揭开系咁样嘅呢 嗯 所以我就话就算香港岛嘅选民你哋自己都要諗下。人生胜利组永远都有一个问题嘅就係佢跟住个主流上去呢。其实香港嘅主流系咩呢就是督爆计数机啦有着数舐到尽啦出面社会几咁不公义唔使理啦只要我屋企里面搵到食我赚到钱就可以不理世事啦。嗱呢啲就係所谓狮子山下嘅 can do spirit 啦。 所以而家我话呢即 你哋要嘅系乜嘢你要嗰种郑若驊嗰种人生胜利组定系周庭呢一种靠自己然后愿意牺牲自己嘅事业甚至佢哋有机会面对嘅牢狱之苦等等呢啲咁嘅嘢。在那个年纪坦白讲我自己都问我自己好像他们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在做什么、 嗯、 其实是一条蛋散、 嗯、 根本不知道自己想怎样的蛋散。 我在澳洲搞学运。 真的 真的。 搞女同学还是搞学运先 学运我祖共已开戏。 你不是 Monash 是吗 我不是 Monash。 哦那么也好一点。 New South Wale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哦渣一点的好像是 唔系好劲啊！佢高分嘅 Monash 噶， 真系 系啊，要入去 Monash 好似 Econ 好似劲啲 喎。不过嗱，我咁讲啦，其实我觉得呢个时候喺策略上面咧，我觉得应该系大家咧，如果系支持民主派嘅，就应该喺个 Facebook 赞多啲周庭，即系咧要多啲咧睇下 鼓励佢多啲，我觉得、 啊、鼓励佢多啲，同埋赞多啲佢啲嘢，或者将佢一啲好嘢。短短地，无论系短片或者文字传开去。 嗱，虽然我分析，我觉得任亮宪咧嗰个辩论啊，各方面嘅能力都系强过周庭，呢个系事实。 嗯， 但你问我如果选择嘅话咧，我觉得我会拣一个系可以信得过嘅人。 嗯， 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咁所以喺石硖尾拉票嗰阵时咧，其实最后尾咧，我哋咧系帮阿周庭喺度嗌口号嘅，其实喺、票站出边啊 ，Lance 可能都见到啊，其实。就是叫呢个周庭当选咁样，咁我觉得是一个唔同嘅标准嚟嘅，我觉得，即系话喺香港岛里边，我哋觉得系咪需要俾过去投入散运嘅年青人一种嘅鼓舞咧？嗱，我系咁睇成个情况 ，even 佢未必喺学历各方面系比得上陈家沛都好，点都好，我唔会选建制派嘅第一样，讲得好清楚呢、這个系嘛？呢、這个就系是非黑白。大是大非的问题，就算陈家沛哈佛毕业几多个学位都好啦，同冇关嘅，同今次选举系，佢代表嘅系乜嘢势力？呢个最紧要。你见到后面有建制派喺度，你就知道佢系共产党嘅候选人。讲完嘅啦，已经系。第二样，我赞成阿梁国雄嘅讲法，周庭去做一个 reference 对比嘅，就唔系对比建泛民里边其他嘅人，而系对比建制派。 系， 系咪？你宁愿拣一个建制派，定拣周庭？所以我就话咧，佢要表现出佢自己嘅 style 呢样嘢系最基本嘅要求啫。我觉得，你唔需要话持风犀利，你唔需要话我要点样或者每一次都要众星拱月靠其他人加持，要自己企翻出嚟。加持嗰样嘢咧，只会矮化佢，可能有帮助，但系会矮化佢嘅。我觉得，即系人哋会谂起周庭系乜嘢咧，唔知。所以佢一定要自己嘅形象要出翻嚟嘅，而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他自己经历今次选举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嗯。 即是他要入到去议会那个才是真章来的嘛其实。 嗯。 是吗即是不是说到时即是一投票就 moonwalk 走人那些这样的议员就不掂了当然是。是吗但是如果是这些入到去的话你能够。我觉得罗冠聪入到去呢其实那个表现。 不错的。 都 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其实。 是 咁所以我觉得亦都係姚松炎亦都係一样其实唔係一个事前喺功能组别被看淡嘅候选人嚟㗎嘛佢係。 係。 亦都冇人怀疑佢会赢到打败呢个谢伟铨㗎嘛。咁、所以好明显就係你要记住佢嗰个小圈子选佢仲要係专业人士投票为主㗎。 佢係靠咩呢？靠自己嘅知識，唔係純粹靠政治立場。 你真係要佩服佢嘅。嗰陣時佢願意喺個功能組別嗰度，即係特別係六八九所屬嘅 票倉， 專下票倉嗰度。 佢票倉嗰度。 喂，佢嗰個戰略意義係好低嘅。 有戰略意義喺度嘅。 啊，咁但係啊，佢贏咗之後咧，佢喺議會嗰十個月真係交足功課。啊，咁即係呢個阿姚松炎咧，佢嘅，我覺得佢嘅出選，以至到而家今日，我哋好開心，即係你睇到，即係就話所謂市民嘅眼睛係雪亮啦，以咁高嘅票數，贏到個初選， 打敗阿馮檢基，其實好significant嘅嗰個票數。 咁如果對阿周庭嚟講，我覺得我哋可以幫手嘅就係頭先所講嘅，我哋應該要多啲支持佢，咩咧？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嘅 platform 裏面咧，多啲講一啲佢好嘅。嘅嘢啊，或者你如果揾到佢一啲哇好 amaze 嘅一啲嘅信息啊，即係佢個哇估唔到周庭原來咁鬼勁抽喎，咁樣咁就可以喺個 Facebook 嗰度咧去傳揚開去。 因為大家都知道嗰個係一個不公義嘅情況底下所產生嘅補選嚟，呢個先就係個初衷，我覺得。所以無論邊個都好，我覺得係要 keep 住呢個位係原本係屬於羅冠聰嘅，呢個係個初衷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咧係。可能好多人對呢個候選人係咪一個即係可以係升任大家心目中一個理想嘅議員咧？咁樣有疑問都好咧。我覺得呢個機會係應該俾翻佢， 應該俾翻佢。而且 這個機會我 其實我對佢有信心嘅，即係好似嗰次這個吳靄儀所講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對周庭入到議會嗰個嘅 performance， 我覺得佢絕對不會下於。甚至不会下于阿罗冠聪， 我咧都需要真系去到嗰个阶段系咩咧？就系、是、踢进攻中场咁多年咧，都入唔到波咧，你都要谂下换个啲身体即系年青力壮嘅队员入去咯。我觉得未必一定可以话一开波就发发声咁样，但系起码都有气有力啊嘛。我觉得亦都系俾香港人睇到，其实即系我觉得而家最重要咧就系个 mood change。而家个低潮系嚟自个 mood。大家覺得冇用，遊行示威冇用，佔領運動七十九日都冇用，一種失敗嘅氣氛瀰漫住喺度。所以我成日都話，無論今次初選兩萬六人，我哋唔好話一定唔可以話少，一定係要已經係我哋勝利。我覺得群眾係需要勝利嘅感覺啊。這個先至會帶嚟個 mood change 嘅。咁所以就算你話無論出現各種嘅情況都好，你都要 keep 住呢種嘅樂觀同埋勝利嘅感覺。即是你如果去到呢个关头仲系宣布一种散布一种嘅失败主义啊、分裂啊等等呢样嘢咧，其实过去嗰几年大家都对呢样嘢心痛互绝嘅。其实我觉得，即系如果你真系支持民主嘅人，系即系好气馁嘅。其实过咗几年，即系特别系2016年嘅选举里边见到呢啲即系互拖后腿啊呢啲咁嘅嘢。咁今次正正好一个扭转，2018系一个时机，亦都市民，我觉得亦都。自己表咗態啦，喂，我唔想你哋班友仔再係咁啦。咁樣嘅話，我覺得就係、是，就算你無論你嘅取向係點，你都要諗一諗，係咪放低一啲嘅即係成見，去將呢啲嘅機會令到佢哋成功，從而 push up 成個社會嗰個嘅一種氣氛啊。我覺得如果個 mood change 一嚟咧。点解呢？因为2018系好关键，我觉得。个关键在于唔系一地两检，而系国歌法同埋十二个月之后嘅23条立法。讲到明嘅十二个月唔做，即系十二个月之后一定做。一定系郑若骅做。咁样嘅话咧，无论今日追查僭建好，或者佢嘅物业交易好，乜都好，全部都相关嘅。其实，同三一补选同补选之后嘅政治局面，点样喺一个再高压嘅情况底下，我哋有一种嘅勇气企翻晒出嚟啲人。喂，曾几何时三十几万喺金钟噶嘛？其实系，系嘛？所以我就话呢个亦都系即系点解我觉得要公开表态去支持周庭嘅原因嚟嘅。其实，冇所谓话私交噶，我觉得我同佢唔熟嘅，其实根本系即系打招呼嗰啲朋友。 我见面都未见过 打招呼嗰啲朋友。even 好多人以为我同姚松炎好熟，其实都唔系。包括范国威，其实只不过系大家一齐做节目。因为他上一次选举完了之后，我觉得很不值，这样想请他来做节目这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我觉得。为什么我叫大家踊跃 download 的 apps 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我希望越来越多人 download， 不是说可以去团购啊这些东西，有些次要，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如果我们承载这个 community， 是可以通过一个资讯科技串联起上来的话呢， 其實佢係無論將來嘅風雲戰士好，或者係三一一嘅選舉又好，包括選舉裏邊義務工作、做義工啊、助選工作啊，甚至係鼓勵啲人去投票嘅過程咧，佢都係一個嘅平台嚟嘅。 嗯， 係咪？因為大家係同路人嚟噶嘛，你唔會走窄藍絲嚟噶嘛。 嗯， 咁所以咧 ，download 得呢個 apps 嘅人，除咗聽節目之外咧，其實亦都係呢個 community 本身，如果係壯大到可能有一萬、兩萬，甚至係十萬人嘅話咧， 嗯， 佢發揮出嚟嗰個每一個 individual 嘅影響力咧。是可以好大嘅，其實包括點樣保住香港島嘅選區。 嗯， 所以我就係話呢個係到今日真係唔好再係試完毛啊嗰種嘅情況。 嗯， 即係要放低啦嗰啲嘢，其實因為查到埋身啦，真係。咁所以就喺節目結束之前都係嗰句，都係大家盡快，如果 download 城寨嘅 apps 嘅話咧，就上去 App Store 同埋 Play Store 咧。download 咗之後咧，就除咗有新節目睇之外，我哋陸續會有啲嘢上架，不斷咁樣上架噶啦。雖然好多人話而家冇乜嘢睇咁，其實係開始嚟嘅，而家第一步。希望去到三月嗰陣時，三月十一號之前，如果我哋有最少50,000個 download 嘅話咧，大家不得了嘅，真係呢個係有相當嘅影響力嘅。咁就今日差唔多啦，其實聽日仲要錄音。聽日約咗要衝住， 哦， 咁咧就頂住先啦，都係要。咁希望你快啲好翻啦，咁咧就到时如果我真系 你严重过我啊，好明显啊！ 喂，起码你都冇咳过啊，大佬，你扮女人都冇事系嘛？不过把声好难听。 喂，啲人话我可以要做六秒咩六秒六毫啊？ 你做刘以达就得，大佬呢个国产007啊，大佬密探008里边嘅刘以达大夫咁样嗌就得。好啦，今集就差唔多啦， 好，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城寨对我嚟讲系一个社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城寨对我来讲是一个社群。